全场万籁俱寂。相比起场上的诛仙选手，他们可是亲眼见证了诛仙的墓石是怎么被人从阵中揪出来活活打死的。捉云手捉治疗，说实话，这在团队战中是一个一点都不新鲜的战术。就算是在网游的竞技场当中，玩家与玩家之间有团队对抗都会乐此不疲，前提自然是队里有一个气功师。是的，气功师有这个职业是绝对的前提。星星本是没有的，所以诛仙战队当然丝毫都没有对这种烂到家的手法有所提防。结果一个捉云手偏偏就出现在了这场比赛中。诛仙战队的牧师被扯过去之后毫无抵抗的能力，被君莫笑和韩烟柔两个加起来一顿胖揍，旁边还有星星的牧师在那儿火上浇油，一会儿一个圣界之光，一会儿一个神圣之火，诛仙的牧师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像一个面团一样随意的被拿捏着，就连最后变成尸体的时候还被吹飞攻击送飞了一截。伴着叶修在频道里摔出的那句话，砰一声，诛仙牧师的尸体穿过了一寸灰鬼阵的覆盖，摔落在了诛仙四人的面前。治疗已死，团队赛中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除非是根本不带治疗准备全攻搏命的。诛仙战队非但不是这种情况，更是把治疗当作他们团队的核心。治疗已死，核心已死，正如叶修刚刚问的，还有必要继续吗？比赛结果很快出现了，星星轻松拿到了胜利。此时再回顾擂台赛的话，玩家们会惊讶地发现，这场比赛完全没有出现大家所认为的那种激烈竞争，星星胜的可谓相当轻松啊。但是诛仙战队的选手却一点都不会这样想，比赛宣布结束的那一瞬，牧师选手陆世林就已经疯了般地冲出了比赛席。这场比赛他甚至没来得及让观众认清他角色的名字，他没来得及施展一下牧师的技能，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捉云手。是的，就是这么一个粗鄙不堪连普通玩家都会使用的打法，在这样一场重要的比赛中决定了最终的胜负。这当中甚至都没有什么高深复杂的战术，孙哲平和唐柔只是出来干扰了一下他们的视线，让叶修有了一个适当的偷袭时机。这一切能够实现，事实上只有一个前提，诛仙战队不知道君莫笑居然可以使出捉云手。如果早知道，那对治疗的保护就不是这个样子，对于君莫笑也会有特别的关照，就像关照一个气功师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君莫笑就这样大大咧咧地站到他们身后，然后一抬手就把他揪过去给解决掉了。陆世林不服啊，一百个不服，一千个不服，一万个不服。这场胜负无关战术，无关技术，只是关乎一个他们诛仙战队不知道的细节。星星实在太胜之不武了，这样的胜利他们应该觉得惭愧。结果从星星比赛席第一个出来的魏琛一钻出来便抻了个懒腰。 哎呀，怎么这么快啊，我才刚刚睡着呢。 你们 看着星星战队的选手一个个走出来，陆世林手指着这帮人气得只是哆嗦，却又说不出什么来。他能说什么呢？难道星星还应该事先告诉他他们会使用捉云手，让他们诛仙注意提防着吗？陆世林当然知道这种事儿才是更不可能的，所以此时他虽然满肚子的不服，偏偏又完全无法找到什么有理有据的说法。你们了半天，眼瞅着星星队员们都要离开比赛台了，这才突然蹦出一句， 散人这算他娘的什么职业，参加比赛也是可以的吗？ 这显然已经是开始强词夺理了。 职业联赛可从来没有对角色有过任何限制和要求，用散人比赛只不过是没有先例罢了，完全没有不能参加比赛一说。陆世林这话在星心众人听来完全是一点攻击力都没有，几人说说笑笑，完全无视了他的存在，走下比赛台就和他们未上场的选手一起欢庆胜利去了。陆世林还想冲上去理论，结果却被人从身后拉住，回头一看是他们诛仙战队的队长林毅。 你干什么？ 陆世林愤怒地拨开了林毅拉他的手，显然这个队长在他眼里并不存在什么威信。 输了就输了，有点风度吧。 风度？你还真是有风度啊，这样窝囊的输掉比赛你能接受啊？ 比赛就是这样，至少下一次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失误。 下一次？什么时候？明年吗？你会在挑战赛里鬼混三年，就是因为你可以容忍这样窝囊的失败，但我绝不会。 我并不觉得我们输得窝囊，我们只是输给了一些我们始料未及的事，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团队赛如此，擂台赛同样如此。 哼，原来如此啊，你是想为你在擂台赛里垃圾一样的表现找个借口吗？所以现在在团队赛也输掉，你其实很高兴吗？这样才正好说明你们不是那样的无能，对不对？ 你冷静点。 林有些无奈，不过多少也能理解陆世林的心情。在挑战赛中失败，打击是相当大的，因为这意味着整整又一年时光的荒废，这简直比丢掉总冠军还要痛苦。丢了冠军并不意味着末日，但是在挑战赛里输掉则很有可能真的是末世。这赛季里的无极战队不就因为挑战赛的失利最终解散了吗？诛仙战队年复一年的不能冲出挑战赛，这让他们的选手终日生活在恐慌当中，他们唯恐某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接到通知宣布战队解散，大家各自回家。这就是职业圈最底层选手的生活，就好像生活中最底层的人一般，他们谈不起什么理想，不敢说什么目标，只是如何生存下去就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诛仙就这样艰难地走了一年又一年，没有比诛仙的选手更了解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底层生活。萧杰的突然出现一度是得到他们由衷的欢迎的，这至少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不用为战队的存在而提心吊胆。但是很快他们发现这个新老板可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单纯，他急切地想让诛仙战队重返联盟，回到那个职业选手真正生存的土壤。说实话，这个有谁不会想呢？诛仙战队一年又一年的坚持，为的不也是这样的目标吗？可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总得从实际出发。诛仙战队连忙在挑战赛里沉沦三年之久，实力衰落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诚然，萧杰带来一个不错的选手，同时还找来了诛仙战队曾经的队长张戬做帮手，将诛仙战队这么多年的积累充分利用了起来，再加上他资金的补充，为诛仙战队添置改良了大批装备，整个诛仙战队在瞬间焕然一新。可是即便这样，在本赛季立即就期待着重返联盟圈，是不是太早了点？没有人比林毅他们这些选手更期待那个舞台了。可是焕然一新的战队角色装备需要去适应，新加入的牧师选手成为了核心人物，这核心选手的改变，整个团队的战术体系也需要去磨合。除此以外，本赛季的挑战赛里有着一座前所未有的大山，甲士战队。诛仙这一赛季的处境拿内忧外患来形容都不能说太夸张，可是新来的老板呢，新来的核心选手呢，他们却一致认为这是挑战， 但同时更是机遇。能击败家世重返职业联盟的话，正好让诛仙一炮打响，以高姿态重返联盟。再然后，这两位巨人就已经谈到总冠军的话题去了。诛仙战队的选手一时间真的无法适应这样的改变，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突然就从担忧战队能不能存活下去，转变成了谈论总冠军的话题。不是诛仙战队的选手脑无大志，可是他们新老板和新队友的描述却只会让他们觉得过于浮夸。林毅作为队长，有专门找萧杰谈论过这个问题，然而他的这些担忧通通被老板不以为然。他沉迷于施展他的手段，比如有了好的装备先不用，等最终决战的时候再给对手来个措手不及。家世的惊慌失措是他只是想想都会哈哈大笑的场景。那时的林毅就好像面对此时的陆世林一样的无奈。这位新老板和新队友如此合拍，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都是极度自负的人，很多明明很艰巨的问题都会被他们用意淫出的手段直接迎刃而解。诛仙战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航了。萧杰一再地提醒众人注意保留实力，到最终决赛的时候给家世惊喜。大作家萧杰把经营战队当成了是撰写小说，他把这也当成了是完全由他控制的东西。他想先抑后扬就先抑后扬，他想扮猪吃虎就扮猪吃虎，他把现实当成是他的小说一样，一切都会尽如他意。而现在当发生的这真实的一切和他所编撰的情节完全违背时，他最忠实的信徒完全沉迷于他所编撰的情节中的陆世林率先崩溃了。